找媒人给说和，不行给你亲门亲，你赶紧结婚了行不行，然后跟家里边好好过日子。但是小高受不了啊，我得找我的亲爹亲妈去，他有这个记忆，就小时候啊，那时候大概也就四五岁，正在院外头玩呢，说远处来了一女的逗他，哎，小朋友过来过来，我给你弄点好吃的，那什么你先喝瓶水。小孩哪知道这个呀，拿起这水杯子蹲蹲蹲蹲蹲喝下去之后啊，就没有知觉，估计是让蒙汗药给麻烦了，然后呢就被拐卖到河北廊坊。那么那位问了，他这些个信息那么小，他怎么能记得呢？他怎么知道他是打山西过来的呢？嘿，这里头还有套头呢。最开始的小高啊，他把他的这个寻亲的目标确定在云贵川这些地方，之所以后来他又把这个方向改到山西，估计认为自己是山西人，皆因为他父亲无意当中说的一句话。因为这个小高寻亲这事儿呢也是有过报道，记者呢也很感兴趣，说那这么着吧，有的那个报社的记者呀说跟这小高说呀，我们跟你一块回家看看去，就回你这廊坊这家里头了解了解情况嘛。小高说行啊，走吧，不过咱们说好了啊，这个我爸爸我养父脾气可不好，反正我一回去他看我不高兴他就跟我吵吵，不至于的，我们跟着呢。到了家里头一见养父，好吗，态度不错吗，啊不错，一上来你这个白眼狼，嗨，这怎么骂上了，是可说呢，这就话不投机了。后来一看那记者跟边上跟着，他爸爸一看记者，哎呀，记者同志啊，你看这孩子养这么大，你他非得去找他亲爹亲妈。记者说那人家这个有他的道理啊，这您拦不住啊，是啊，可是他竟瞎琢磨你知道吗，他老说他是什么云贵川那边来的，他根本不可能是吧，他可能是山西太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送他来的人啊，就那人贩子山西太原的。闻听此言呀，小哥说，哎呀，你看了没有，这背不住，这就是真的。你看我养父说实话了，把我拐来的这个人是山西太原人士，那这么着的话背不住，我的亲生父母也是那边的人呢。这就说啊，其实呢咱们话里话外的来说，尽管说买孩子是不对，但毕竟是多年前发生的。小高呢如果说他去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呢有一节，最好跟自己的养父母搞好关系，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，进而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，这岂不就两全其美了吗？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双休日都挺忙到的，好不容易休息还有功夫来听我跟您这儿念叨聊天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 孩子很爱吃咖喱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擦出油烟米，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，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，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悄悄地藏在米缸里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。